夜夜梦呀梦呀只为你，弱水只取一瓢饮，朝朝望呀望呀潮热梦萍，相恋怎能不相远，暮年呀年呀年华远，怪只怪痴呀痴呀，是一剑，心已经痴。